Which day comes after it? Which day comes after it? Number 3. Which day is the third day of the week? Which day is the third day of the week? Which day comes after it? Which day comes after it? Next one. Which day is the sixth day of the week? Which day is the sixth day of the week? Which day comes after it? Which day comes after it? 考考你就进行到这儿，下面一起来看一下作业。 Homework, homework, homework for you. 在今天的作业里呢，首先想请大家制定一个小的学习计划。我想在制定学习计划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考虑到我这个 Monday 到 Sunday 我应该怎么来学习，我的时间应该怎么来分配。那么我们的广播讲座呢是这个 Monday, Wednesday, Friday 推出新的讲座，而 Tuesday, Thursday, Saturday 呢我们是这个重复头一天的讲座，而在 Sunday 我们是三讲连播。那么根据我们的这个播出情况，您怎么来制定自己的学习计划呢？那么在 Monday, Tuesday 您都打算做些什么呢？我想请朋友们还是这个自己想一下，然后呢把这些计划列在纸上，落在实处，然后贴在房间里，自己跟着这个学习计划呢来进行学习。这样啊，实际上也是督促我们自己学习英文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同时呢，也希望朋友们能够把您写好的这个学习计划呢寄给我们，我们可以看一看哪位听众朋友他自己的学习时间安排的最好。第二个作业呢，想请朋友们背诵一下今天我们学过的这段课文The Week， 同时呢把它翻译成通畅的中文。那么在朋友们把这个课文翻完了以后呢，大家可以参照我们课本上提供的这个译文参考啊，来对比一下自己翻的怎么样。我们的这个课文译文呢是在课本的第72页上。其实这也是一种我们叫这个自我检查、自我评估的这么一种学习方法，英文呢叫 self-assessment。 那么在传统的教学里面呢，我们都是这个由老师来批改作业，那实际上在现在的教学理念里呢，我们也提倡这个同学呀，或者是学生要进行多种方面的考核形式，比如说自我考察叫 self-assessment， 或者是家庭成员，或者是您和您的朋友之间互相来检查一下自己的这个作业做得怎么样，这种呢叫 peer assessment， 也就是同伴之间进行考察。当然如果您是以小组的形式在这个社区里面大家自己一起来学习英语呢我们也可以采取这种叫 group assessment， 也就是小组的评估形式。不管怎么样，还是希望您能够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检查自己的学习效果。好，记住了吗？完成好的作业呢，大家可以寄到北京建国门外大街14号，我们的邮编是100022。 Alright, I'll see you tomorrow.Goodbye. Okay, everybody. That's the end of today's lesson. I'll be with you again next time on Teach Yourself English. I'm Scott. Goodbye. 张道真自学英语讲座教材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